嗨，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这期话题呢，叫做说说你人生中最危险的时刻。 嗯， 突然变得好紧张啊，充满悬念的感觉。 是，来看一下大家命大的那些时刻吧。 微笑着繁日里数时间的脚印，我们在故事里很远又很近，不需要太。 先分享一下歌曲吧。今天第一首歌呢叫做小幸福，来自周子妍。 是孩子气但会很坚定，窗外阳光在嬉戏，云朵里漂浮着梦境，给我信心，相信这简单爱情。 小幸福， 小神奇， 简单爱，几句对白说出多少期待。小幸福， 听听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危险时刻啊？那种默契就足够。他说呢，妈妈说的，我小时候长得像男孩，三岁的时候在工地跟爸妈生活，在地上玩泥被别人抱了，工地上的人都在帮忙找我，到了晚上才从楼顶上找到我。抱走我的人发现我是一个女孩，就不要我了。好庆幸我是个女孩啊。我妈说，还好你是女孩，不然呀现在都不知道在哪儿了。 嗯， 看来这个偷小孩的也是有选择性的在偷啊。 偷的时候就没看出来吗？长得太像男孩了。张拉张阿姨她说呢，前年住院，出院那天呢，我妈去办出院手续，我一个人在病房输液，躺床上看新闻，忘了看液体了。发现的时候呢，我瞬间凌乱了，因为要换液体，我不知道怎么办，就按呼叫器。特别巧，医院的呼叫器怎么就坏了？我妈呢也没有拿手机，我干脆直接就插到另一瓶上了。结果呢，输液管大概有20厘米长的空气全进去了。还好我命大，活着回来了。 对，这件事还真的挺危险的。我听说这个空气如果进得太多的话，到心脏可能会死掉。 嗯，所以人命关天的事儿还是要谨慎一下。 对，一定要注意。其实你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立马把那个输液器上边那个滚轮的那个锁把它锁住就好了，然后再去找医生和护士。 简单小幸福，一直到归来。小幸福，简单爱，几句对白说出多少期待。小幸福，简单爱，世界还在。小幸福， 现在第二首歌来自于萧煌奇的《其实我也不知道》。 你的眼光其实我都感觉得到，有些事情本来就很奥妙，无心的玩笑，故意挑剔的争吵，都是爱情的前兆。你的眼泪其实我 严他说呢，哎妈呀，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妈怀我快生的时候，我爸骑自行车带着我妈，然后自行车车架折了，我妈大着肚子就掉了下来，然后后面一个骑大二八的自行车的人，人高马大的大老爷们儿，连车带人一起摔到我妈身上。 哦， 这命真够大的。你 是， 我就特想问你是有多重，我居然把自行车都压折了。 旭龙思密达他说呢，一年以前被毒贩用枪指着脑袋，现在已经退伍了，很珍惜身边的人。 哦，原来是一个缉毒警察呀。 很敬佩呀。 这 前两天还看一个关于缉毒的电影呢，觉得作为一个缉毒警察真的很危险，时刻都像在打仗一样。 其实我也很煎熬，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缘分如此美妙，却又如此困扰，是欢笑迷宫，又像寂寞牵牢，让人只想逃跑。 一个你模仿不起的女人是我呀。她说呢，读初三的时候和姐姐早上五点去学校上早读，身后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跑过来，我以为是去上早读的发小在追我呢，也没多想，突然勒着我的脖子，以为她在开玩笑，我说话才感觉勒得我都发不出声音了，再一摸手臂很粗大，才意识到是个陌生人，眼睛余光看到她的反光的匕首在脖子这儿，我腿都吓软了。理智冷静的姐姐说，你要干嘛呀，我们身上没有钱，我家就在旁边，我要是去叫人你就被抓到了，这辈子都毁了，不值得。那个坏人居然拔腿就跑了，我的小心脏呢。 其实我很害怕，你想要的我都做不到，除了紧紧的拥抱，谁能承诺天荒地老，我的苦笑是否你能明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煎熬，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缘分如此美妙，却又如此困扰，是欢笑迷宫，又像寂寞牵牢，让人只想逃跑。 真的是好危险的一件事，就被人绑架了。 还好有姐姐的理智啊，比较冷静一些。 你知道吗，我之前有个朋友就是突然有人搭车嘛，他就好心把人给带上来了，然后是三个那个外地的那种年轻人，然后结果呢上车之后就把他绑架了，然后让他这个把那个银行卡的钱啊什么的都转给那个他们三个，然后最后还好我一帮那个朋友他们就开着车去找他，因为听出来他借钱这件事不太对，然后最后终于找到他了，然后带着警察，然后那帮人就跑了。还是这个，虽然我们看起来很安全啊，但实际上埋藏着很多这个大家不知道的危险。 是否你能明了，其实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煎熬，其实我也想过放弃一切，什么都不要， 下一首歌来自神木雨桐的《守护者》。 이슈세계도만하고아나두바도만이시가이사가쇼나사하바사바세계만을시간쇼 风不吹你怎么跟随，只落下酸的眼泪，累不累付出的轮回，像树白化成灰。 陆仙气的小仙男他说呢，英语课上老师说 one by one 一个一个的回答，然后呢臭同学回答问题，结果同桌没有回答上来，老师呢就说同桌帮一下。哎呀，危险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对对，特别上学的时候，本来以为啊叫到别人了我就没事了。 是这种有点像噩梦一样的情节，有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想到还会吓出一身冷汗。 抽刀断水，水更流；有酒有肉，愁啥愁？他说呢，高中情侣在路上走，迎面碰到了班主任。 嗯， 早恋被老师看到，也是挺可怕的。 叫家长。 你是我的守护。 谁是薰衣草的天空，他说的面试回去已经夜里七八点了，离到同学家还有一段距离，班车已经没有了，只能打车，但是呢连目的地名字都不知道，手机也没电关机了，只能趴在站牌上找有一丝印象的地名，打了一辆私家车就上路了，在路上一直想万一有点什么事儿，连个求救的机会都没有，外面又一片漆黑，分不清东南西北，司机还问说有没有人接你啊，我下意识地回答说有，结果呢在路口下车真的见到同学的妈妈了，心里很庆幸还有一丝后怕，还是好人多呀， 我好幸运啊，居然能碰到同学的妈妈， 嗯， 赶紧嫁给这个同学吧，变成自己的这个婆婆。矫情老妹儿她说呢，我妈用力咬着下嘴唇恶狠狠地看着我的时候，她还说呢我妈大声叫我全名的时候 嘴要死了， 一定是有什么很可怕的事要发生了。 我就是我啦，他说呢小的时候很顽皮，爬很高的树互相抓人，大概有两三层楼那么高吧，失足掉下来了，还是命大， 多危险啊。就前两天还有一个新闻啊，就是楼下奶奶的钥匙锁在自己家里了，然后就上楼上求助爷爷说帮自己开门，然后爷爷呢就用绳子捆着自己八岁的孙子从楼上顺下来，然后去帮奶奶开门，结果掉下来了，绳子断了， 是说因为之前有过成功的一次经历，所以呢这次又这样做了， 结果绳子断了， 但是 太危险了， 这个爷爷也真是心大啊， 对，不把自己孙子当孙子。 下面这首歌来自于曹芳的蜜糖果树。 嗯，听到这个歌名有点饿了呢。 这城市空气中有种湿湿的清凉的柔和的风也停了，暗示着恋爱温度刚好。 这个朋友他说呢，差点告诉他我喜欢他，还好我们现在还是朋友。 唐唐唐唐唐唐的唐，他说呢，公交到站我要下车，然后呢就要下车了，一个外卖小哥超快的速度从我面前过去了。这种情况就像是你开车门的时候，旁边有一个那个正路过的电动车 啊， 就你要看一下，不要把人家就撞上了。 矫情老妹儿他说呢，老奶奶身边经过，她突然倒下不起的时候。 嗯， 当然开个玩笑，身边的爷爷奶奶都是很 nice 的。 相思结成果，这城市空气中湿湿的清凉的柔和的风也停了，暗示着恋爱温度刚好。钢琴声飘过来湿湿弹奏的门铃声叮叮咚心扑通跳着，邮差叔叔递了他的包裹，意外只是意外。 这时候开始心里做思想斗争了， 我到底要不要服。 嗯，其实你应该跟老人家说好，我没有钱。荒芜的我他说呢，前女友喝醉酒要跟我去酒店开房，我觉得他要抢我太危险了。 呵呵，你想的太多了，我觉得更危险的是你吧。我会变超级漂亮等你娶我。他说呢，记得很小的时候家里种水稻，我们小朋友呢就在水渠里玩，我脚一滑差点顺着水一起冲了下去，多亏我小姑看见了，一把拽住了我，我这才活了下来。 嗯，谢谢你姑吧。 那也是命大啊。 之外，之外，哒哒。 下一首歌来自蓝又时的《伦敦的爱情》。 他说呢，我不会游泳，头栽到一个小水坑了，咕嘟咕嘟的差点淹死。 好， 我想知道是谁把你拽起来的。 掉到水里了，其实挺危险的。耶路撒冷旧城，他说呢，坐扶梯的时候，前面一位胖胖的大妈因为没站稳向后倒，正好倒到我身上，我被他压得死死的，幸亏有人帮忙拉我起来，不然等扶梯升到头可能会卡到那儿或者滚下去，太危险了。原来被一个人压这么的无力啊。 爱上严先生，他说呢，十来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还没有手机，晚上呢去喊爸爸吃饭，路过一家修理厂，刚走过去五六米，听见一声爆炸声，回头一看呢，发现那家门口的一个油罐爆炸了。如果我稍微慢几秒钟，不敢想后果。从那以后呢，我爸打牌从来都不会过饭点了， 真的是躲过一劫呀、如果再晚那么一会儿的话，可能就在身边炸了。 爸爸从此也戒了这个瘾、 挺好的。有惊无险吧。 呼吸伦敦的空气，也听见斯汀唱歌的 CD， 看见红色的电话亭，我总觉得来过这里，看见了你的蓝眼睛，像是说着我爱你的表情，不晓得怎么了我的心绪，我仍会可以再继续一段美轮美奂的爱情，深刻的爱情，你带我去看最美的风景，转动在这个摩天轮里，还有你送我的玩具，爱上伦敦的清晰。 静静我不爱吃肉，他说呢，我感觉我还没有嫁出去，很危险呀。 对，成剩女了，圣斗士。白白白心呀，他说呢，在教室窗口坐着，后面呢有同学一推，还好我抓住了窗帘，同学把我拉了上来。我们教室是六楼。 我的天呀，这要是掉下去就完了。 我想知道你们这窗口是有多浅呀？ 我估计可能是一大帮人在那儿闹，然后不小心把他给顶下去了。远方的旅行者，他说呢，遇到仙人跳，别赞我要脸。以后不要轻信这种事儿。 舒芙蕾他说呢，哎呀，差一点点就被后面的那个蝌蚪追上，就没有我了。 哦，现在还看到有人说这个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我这个成百上亿的这个兄弟姐妹们跟我一起赛跑，还好最后我跑赢了。 爱上伦敦的清晰，爱也很清晰，双手的温度填满在心里，总是我们终究会是分开，记得彼此的心。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高山的《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在我头上。 不久一定会，他 他说呢，2014年暑假的时候肺炎，先去急诊室吸氧，后来觉得好些了就回家了，因为我家就在医院对面，凌晨时候被听诊器放在胸前，冰凉冰凉的感觉弄醒了，而后呢又去急诊室，晚上药物没办法做实验，就是那种皮试吧，就直接打了一种药，接着就药物过敏了，高压52，低压44，然后呢我意识模糊，直到护士立马给我推了激素才把我救了过来，我现在还后怕呢。 我和你要去闻闻新鲜的春天，感受阳光洒满肩上的夏天，整个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飘雪的冬天， 就是药物过敏啊，所以这个打那种易过敏的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皮试。 怪人不完美，他说呢，2014年的年初六跟朋友出去聚餐，傍晚6点多的时候呢，朋友骑着摩托车送我和另一个女孩回家，农村公路呢比较小，在拐弯的时候呢，突然有一辆黑色的东风日产的车超车了，朋友呢为了避让对方多闪不及，我们三个都飞出去了，还好我们飞落的地方呢是农田，长了高高的草，要不然的后果不堪设想，我们三个就这样成了过命的交情。 哦，真的好危险呀。不过大家都起来的时候可能互相看着对方都会哈哈大笑， 一定是笑什么都笑不出来，你们一定是没有系安全带吧， 不是这是骑车吧，应该 都飞出去了，骑着摩托车， 对啊， 送我和另一个女孩， 对，而且骑车千万不要带那么多人，很危险。 还要去更大的世界，涂着金色的秋天，飘雪的冬天，也许想着未来的事情太遥远。 再说今天的最后一条留言吧，二探想把你从小宠到大，他说呢，过完年坐火车回北京，在出站口排队，然后身后有一个男的拿小刀贴着我的腰，当时人特别多没有察觉，旁边有个男孩子推了我一把，我反过来问他干嘛，他没有说话，出了站口，那个男孩子说了刚刚发生的事儿，对北京一直没有归属感，经过这件事儿以后，慢慢的开始对这个城市有了不一样的感受，感谢那个推我一把的小哥哥。 嗯，还是好人多呀。 对啊，被陌生人温暖到了。 嗯， 看来那个拿刀片的人是想偷你东西的。 好啦，我们这期节目分享了很多朋友的最危险的，有的时候可能是人命关头啊，就人命关天的时候， 对对对， 真的好危险，可能别人一个举动啊，或者一句话一个动作把你救回来了。 嗯，我希望以后我们每次遇到危险都是有惊无险吧。 嗯， 都是虚惊一场 必有后福。 对对对，希望大家都越来越幸运，多遇到好人。那好了，这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啦。 嗯，我们下周节目再见吧， 拜拜 拜拜。 眼睛在笑，我望着就懂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经验。